身处这里，时间变得相当长。当你观看这里，难免用奇异眼光， 不必恐惧惊慌。每分每秒我在旁，我会细心招呼，叫你爱上这间床。 偷压拐骗抢劫谋杀，我都很在行。 间床下暗不见乌法实行逐个汤， 监禁八个监禁，人权又跟武一样。有四个武殿中， 家事上要干面，烦恼现今索足吧。 亲情好友，一切嘅财富，实行任我抢。 现就鸦片心汤，有钱送到对号床。 枯干就要改名叫遭殃， 钱银可以改变时间空间的印象，钱银可以改变情况，实无用再讲。监禁八个监禁，人权又跟武一样。我哋四个。